孙子兵法，毛公第三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，毛公第三。孙子曰：“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。”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修鲁焚温，据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；据阴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愤而以复之，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死公之灾也。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权争于天下。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备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夫将者，国之辅也。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。故君之所以患于君者三：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迷君。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，则军事惑矣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事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知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愚代不愚者胜，将能而君不欲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谋攻第三结束。